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就在这时，一声尖利的鸣叫从毒雾区传来，紧接着一团粉红色的光影从毒雾区内嗖的一声窜了出来，张口就是一口浓雾朝着柳二龙喷了过去。柳二龙心中一惊，双掌前拍，身形瞬间后跃，但还是难以避免地闻到了一丝毒雾。幸好有之前唐三给的去瘴丸，对毒雾有一定的抵挡作用，再加上他修为深厚，少量毒雾很难造成伤害。 二龙回来，小三你们上，不要杀死他，留一口气。 从树林中钻出的是一只体型庞大的粉红女狼，她的体积甚至与昨天被柳二龙纯虐的大地之王差不多，身上的粉红色不但颜色更深，而且全身还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头部有六只暗红色的小眼睛闪烁着幽幽寒光。柳二龙突然后退，闪开了他喷出的毒雾，令他愤怒更盛，蝎尾一抽地面就朝着柳二龙的方向追了过来。没错，这正是一只粉红娘娘。从她的外表大师就能判断出，这只粉红娘娘的修为大概在3500年到4000年之间。 三哥助我， 一声凤鸣从马红俊的身上爆发而出，那并不是从他口中发出的声音，而是他身上火焰升腾而起时自行产生的。炽热的金红色火焰瞬间蔓延全身，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光扩散，眼看着胖子背后一双巨大的火焰羽翼已经瞬间展开，一展超过4米。虽然和胖子那圆滚滚的身体有些不协调，但那炽热的气流却令史莱克七怪不禁快速后退几步，拉开了距离。唐三明白，马红俊这是要试验一下新得到的魂技。 上！ 唐三右手一抬，一团绿色光球已经被他甩了出去。马红俊背后火翼骤然拍动，身体再次飞翔而起，带着绚丽的火焰尾翼，就像一颗烈火流星般追着那绿色光球，朝着那粉红娘娘飞了过去。这就是马红俊的第三魂环技，凤翼天翔。凭借这个魂技，马红俊暂时拥有了飞行的能力。在飞行过程中，魂力会不断的被消耗，同时这个技能会点燃他的第二魂技浴火凤凰，两个魂技合二为一，令他的火焰攻击力瞬间提高100%，攻击范围增幅50%。从第三魂技开始，马红俊这强大的凤凰武魂已经开始展现出超越普通武魂的实力了，尤其是在唐三的帮助下剔除了这变异武魂中的邪火限制，更令他施展魂技再无顾忌。粉红娘娘头部的六只小眼睛中立刻就流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哪怕之前柳二龙的火焰也没有带给他这样的感觉，他清晰地感受到了马红俊身上那属于沙漠之王的气息。而他之所以会感到恐惧，是因为马红俊身上的火焰。像他这样的毒虫类魂兽都怕火，普通火焰他根本不在乎，可是马红俊身上的凤凰火焰却是一切毒虫的克星。凤凰乃是万鸟之王，气息上的压制已经令这只粉红娘娘乱了分寸，绿光瞬间舒展，巨大的蛛网根本没有给她闪躲的机会。唐三的手法何等精妙，这蛛网束缚瞬间展开，呼的一声，粉红娘娘硕大的身体已经被蛛网捆了个正着。这一刻粉红娘娘已经不只是恐惧，而是完全变成了恐慌。蛛网上那属于天敌人面魔蛛的气息令她全身酥软，强烈的毒素入体顿时令她的防御力大幅度下降。而就在这时，马红俊俯冲而下，轰的一声落在了她面前，火焰突然一暗，众人清晰地看到着陆在地面的马红俊背后火翼向上方舒展开来，右拳重重地轰击在地面上。刹那间空气剧烈地扭曲起来，一个直径5米的扭曲光照将他与粉红娘娘的身体同时笼罩在内。正在蛛网束缚中拼命挣扎的粉红娘娘在那扭曲的空气中瞬间僵硬，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 第四魂技，凤凰啸天机。 强大的凤凰火焰瞬间爆发，那嘹亮的凤鸣之声穿云破雾，宛如金石铿锵。一道浓烈的凤凰型火焰从地面下喷涌而出，带着马红俊的身体瞬间升腾而起。 之前的扭曲空气笼罩的范围内已经被火焰完全覆盖，火鸟凤凰直冲入十余米的高空，凤翼在空中舒展开来，竟真的像是火凤凰降世一般。如此绚丽的景象，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呆住了。他们虽然也知道第四魂技的效果会相当不错，但也没想到马红俊的实力会强到这个程度。在得到大地之王这个魂环之前，马红俊的火焰虽然霸道，但他却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手段。凤凰火线虽然在浴火凤凰增幅下威力不俗，但最多也就是和同等级的魂师抗衡一下，攻击手法非常单一。哪怕是马红俊那能够大幅度提升火焰效果并增加了短时间飞行能力的凤翼天翔，也无法令他的攻击能力大幅度提升。作为一名强攻系魂师，胖子其实一直被这个弱点困扰着，可此时此刻他所施展出的第四魂技凤凰啸天机已经完全改变了情况。在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共同增幅下，这一击产生的恐怖效果连弗兰德、赵无极、柳二龙等人也不禁瞳孔收缩。史莱克七怪中魂力最强的戴沐白也自认为不可能在这样的攻击中全身而退。粉红娘娘尖利的鸣叫声在凤凰火焰内戛然而止，伴随着天空绚丽的火凤凰缓缓散去，胖子已经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上。他的脸色虽然有些苍白，但神色间却充满了兴奋。砰的一声巨响，粉红娘娘的身体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上，晶莹剔透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暗红色，全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焦味。除了还有一些微微的痉挛之外，这粉红娘娘已经再也爬不起来了。如果不是胖子手下留情控制了火焰的强度，刚才这一击就足以要了她的命。令胖子有些奇怪的是，那束缚在粉红娘娘身上的蛛网竟然还在，只不过已经变成了火红色，但并没有化为灰烬。 奥斯卡，快杀了他，要害在眼睛位置，然后立刻吸收魂环。 闻言，奥斯卡先是愣了一下，但当他看到大师眼中急切的光芒时，立刻明白了过来，三步并作两步冲了上去，已经从腰间抽出匕首直刺而下。四十级的魂力虽然令他不能有什么攻击能力，但在力量上也比普通人要强得多。那只粉红娘娘的外壳早已经被马红俊的凤凰火焰软化，因此奥斯卡毫不费力就解决了这只魂兽。他盘膝坐在粉红娘娘身边，立刻开始了吸收魂环的过程。此时周围大量的粉红女郎已经如潮水般退去，令他们退却的不只是粉红娘娘的死，更是胖子那凤凰火焰中传来的强大威压。这时弗兰德走到了马红俊身边，一巴掌扇在他胖胖的后脑勺上。 别臭美了，还不赶快坐下来恢复魂力。 马红俊被打得吐了吐舌头，赶忙一屁股坐在奥斯卡身边不远处，开始默默修炼起来。刚才他的攻击虽然绚丽无比，攻击力极其强悍，但同时使用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魂技，这对于刚刚通过获取魂环进入41级境界的他来说是巨大的消耗。再加上他为了追求火焰的视觉效果，不遗余力地在空中勾勒出完美的凤凰形态，至少消耗了七成魂力。 每获得一个魂技果然都是质的飞跃，不知道我的第四魂环会是什么。大师，您为什么让奥斯卡去吸收那只粉红娘娘的魂环呢？这只魂兽虽然修为年限不错，可实力却并不强啊。 对于需要魂环的魂师来说，没有最强的魂兽，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这只粉红娘娘对于奥斯卡来说，比其他任何魂兽的魂环作用都好。如果我猜得不错，她获取这个第四魂环之后，会对你们整体的攻击实力都有所帮助。 老师，您的意思是，小奥的这第四魂环效果会掺杂粉红娘娘毒物中的兴奋毒素？ 正是如此。奥斯卡拥有的是食物系武魂，就算吸收毒魂兽的武魂，他的魂技也不会产生毒素，所以这原本属于粉红娘娘的技能在被他吸收后就会发生一定的转变，效果应该会是在短时间内提升兴奋程度，提升的幅度我不能肯定，但应该会是全属性的提升，就像当初你们曾经遇到的那个狂战队整体进入嗜血的效果。他这个虽然也会有反噬，但我想应该不会像嗜血那么霸道。 仅仅是全属性提升这几个字就令史莱克七怪忍不住心跳加速，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宁荣荣。自从那天奥斯卡向他表白过之后，奥斯卡每天勤奋的修炼他都看在眼中，眼看着奥斯卡又将得到一个相当有用的魂技，他怎么会不替他高兴呢？但是宁荣荣的心里却也更加忐忑。当初决定在这次魂师大赛后向奥斯卡摊牌，可距离摊牌的时间越近，宁荣荣的心情转变得就越快。他发现自己现在已经会不经意地多去注意奥斯卡，并不是因为他的长相，而是因为他眼中多出的那份执着。宁荣荣很清楚，奥斯卡眼中的这份执着完全是因为自己而生。奥斯卡是真心喜欢自己的，也正在为了能够拥有追求自己的资本而在不断努力着。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围绕着奥斯卡的身体上下游动。此时那粉红娘娘身上正不断散发出一丝丝粉红色的光彩，融入到奥斯卡体内。在那粉红色的光芒侵入之下，奥斯卡也逐渐流露出痛苦之色。之前大师就曾说过，吸收魂环困难与否与魂兽的怨恨程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那粉红娘娘不但和众人有着杀夫之恨，又死在奥斯卡手中，怨恨又怎么可能小得了？吸收起来自然也不是那么容易，但她毕竟是在所能吸收的范围内，同时本身的能力又不像当初的人面魔蛛那么霸道，所以就算奥斯卡要承受一些痛苦，也并不会出现什么危险。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